曲线，背着白冰问他德国围楼几步苦丢下我你去亲亲走孤山爱着爱小宝你有伤 梦好比生锈铁石头人 处人。

做得上一天。六月娘心。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飞飞演唱的沪剧《龙凤花烛》。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